村。 生活新资讯，音乐好心情，音乐经典动听，资讯新鲜实用。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1033，越来越动听。 早上7点的时段，锁定收听的是1033，越来越动听。我是海妮，在美好的早晨和你一起听好听的歌曲，给你一个舒适的开始。接下来会听到戴佩妮、品冠的一首《半生熟》，稍后还会有常爱飞的《露水》，来听歌吧。 你总是腼腆，很幽默。 微笑双眼，照亮我生活每个阴天，编织整片屋檐，让我多一年，对你我没有抱怨。 为你泡的咖啡额外加了甜，蓝色夜的晕眩， 我为你准备一整年的喜悦，一个脚印让幸福实现。我喜欢你，却又偏偏喜欢我，明是差的拥有，点燃温柔， 让孤单觉得小心翼翼，想说明害羞的流。 我喜欢追你，却偏偏喜欢躲，条件的邂逅，爱到现在， 当下半生熟，到底这微妙的感动。 脚印让幸福实现，我喜欢你，却又偏偏喜欢我，明是差的拥有，点燃温柔， 让孤单解冻，小心翼翼享受你害羞的流。 我喜欢追你，却偏偏喜欢躲，条件的邂逅，爱到现在， 当下半生熟，有一些微妙的感动。 我喜欢你，却又偏偏喜欢我，明是差的拥有。 为了什么你要哭泣？

原谅我。 在成长的过程中，有没有觉得自己变得越来越包容了呢？有人说，能够善待不太喜欢的人，并不代表你虚伪，而意味着你内心成熟到可以容纳这些不喜欢，很有道理，不是吗？我们不可能像小的时候一样，这个喜欢我们就吃，这个喜欢我们就玩，不喜欢就走开，我是不会吃的，我是不会玩的，还有我不喜欢你，我不跟你玩了。我们变得越来越懂得尊重，尊重这个世界上很多的存在，就算不喜欢也能够包容了。想想看，是不是不知不觉中是这样了呢？不喜欢的少接触就好了，不一定要直面的告诉人家你走开，我不喜欢你，这不是直爽，而是不尊重他人，是这样吗？好了，继续来听歌。 给你我的心做纪念，这份爱任何时刻你打开都新鲜，有我陪伴痛苦都变成甜，睁开眼就看见永远。给我你的心做纪念，我的梦有你的祝福才能够完全，风浪再大我也会勇往直前，我们的爱像在青春的纪念册。纪念，

越来越动听，陪您在路上。 你可能也听到过这样一种说法，心理学家发现，一个人说的话如果是 90% 以上都是废话，他就快乐，如果废话不足 50%， 快乐感则不足。在交流当中呢，没有太强目的性的语言更容易让人亲近，所以我们每天都在找幸福。幸福是什么呢？大概就是找到了一个愿意听你说废话的人。有的人跟你说话的时候你真的是没什么话说，有的人跟你说话你却一直说个不停，对方都没得插话了。嘿，谁是那个你可以说废话的人呢？当然也不要太烦人了。好了，继续来听歌。 我可以走了吗？你低头不说话，爱情像一杯隔夜菜，我却要喝下它。你我之间总有些依恋吧，还可以继续吧，就算是妄想吧，别让我保留吧，不要让这段情从此作罢。反正心给不给我这个问题让我好害怕，我的心为了爱你情愿让你把我当作他。你真的快乐吗？你低头不说话，爱情永远是座中山，谁能把它留下？你我之间总有些依恋吧，还可以继续吧，就算是妄想吧，别让我保留吧，不要让这段情从此作罢。把真心给不给我这个问题让我好害怕，我的心为了爱你情愿让你把我当作他。你还不想我吗？你依然不说话，爱情总像是个梦走不到，醒来后都是在你我之间总有些依恋吧，还可以继续吧，就算是好想吧，别让我保留吧，不要让这段情从此作罢。反正心给不给我这个问题让我好害怕，我的心为了爱你情愿让你把我当作他，这样最好吗？让我把爱全部都让给他，一颗心分一半好吗？剩下的心愿意留给我吗？给我吗？ 有没有发现，这个世界上最难把握的方向是你自己心里的方向，有的时候突然就迷茫了，茫晕了，安静下来却忘了自己到底在追求什么。当然不一定是忙的时候，可能是一个人非常闲的时候，都容易不小心忘记自己的初心，需要找回你的方向。通常情况下，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找回你的初心呢？可能是曾经写过的东西，可能是曾经去过的地方，也可能只是那么一瞬间你突然就想起来了。希望你永远都不会真的迷失方向。 不伤心的电影， 哭红了眼睛。你还记得吗？那个害羞的男生送你的玫瑰花，你还留着吧？你还记得吗？我那只流浪的小狗，不知道有没有人收养它。你还记得吗？加拿大的雨季，你说要带着指甲去淋雨。记他 Do you remember 我们说的话。 Do you remember 你好吗？ Do you remember 我想他。

风助我老情人，风助我修佛鞋，让暗香的好人依旧跟着那主人的归人。 男儿北京，你可别喝太多酒，爱不爱都是历史的尘埃。万爱北京，我留下许多情，把酒倒戈的男儿是北方的狼族， 说北方的狼族会在寒风起站在城门不朽的夜里，呼唤城门开，眼中含浊泪。 许多情，不敢再无言问路，怕触动了伤心的魂。万爱临北京，我留下许多情，不敢再无言问路，怕走到了地安门。 我地安门里面有位老夫留在痴痴等，有暗香的老人依旧跟着那主人的归人。 万爱临北京，你

全佑家居三河店4月15到16日盛大开业，价格三年新低，大床仅需588元，购物还能抽对开门冰箱，就问还有谁？门外环众信建材城，全佑家居3081369。 嘿，老朋友喊你来约会了。FM 1033春季车展再度携好礼来袭，汇聚波士智达奔驰、飓风红迪、一汽大众、燕郊颐和雪佛兰、燕郊颐和别克、燕郊广汽本田、北京福田家图汽车大厂长江店、三河汇丰长城哈弗店、三河涛旗汽车、八家汽车品牌，来一个地方见八个老朋友，现场购车还能抽奖，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。4月22日至23日，燕郊新乐汇广场FM 1033春季车展与你不见不散。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，我趁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与你散散，我爱的人 我最近有非常喜欢的一句话，深情而不纠缠是最好的爱情观，就是觉得最好的恋爱状态就是甜蜜而独立，不会总是黏着对方，会想对方，联系的时候也会很甜蜜，但是不会一天到晚的忍不住去跟他说了又说。每个人有自己的空间，不妨碍彼此独自的空间，这样的爱情独立而长久，个人觉得是这样的，你说呢？深情而不纠缠，这样的爱你是不是正拥有着呢？好了，希望我们都会非常的幸福。继续来听歌。 阵阵晚风吹动着松涛，吹响着风铃声如天籁，站在这城市的寂静中，让一切喧嚣走远，只有青山藏在白云间，蝴蝶自由穿行在青天，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，有一群向西飞鸟，谁画出这天地，又画下我和你，让我们的世界绚丽多彩，谁让我们哭泣，又给我们惊喜，让我们就这样相爱相依，就只要说再见，相聚又分离，都是走在漫长的路上。只有青山藏在白云间，蝴蝶自由穿行在青天，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，有一句小溪归你，谁画出这天地，又画下我和你，让我们的世界绚丽多彩，谁让我们哭泣，又给我们惊喜，让我们就这样相爱相依，就只要 过，相聚又分离，都是走在漫长的路上。 我们都需要在不断的大挫折小挫折当中，在生活的洗礼下慢慢的成长，慢慢的成熟，慢慢的越来越钻石心。你的心有没有越来越钻石呢？非常的坚硬，一直都很欣赏变得越来越强大的人。读给你听这样的一段话吧，不必过于在意人与人之间表面的情绪，至交之人不需要，泛交之人用不着。情绪这东西你不在乎，它就伤不到你。有的时候你太玻璃心了，别人的一句话都能伤到你，是因为你在乎的真的太多了。调节一下你的心理状态，在乎的少一些，坚强一些。 OK， 继续来听歌。 梦里梦外都看见你，你是我永远解不开的谜。问你梦里梦外都是真的，爱不爱你都是输的游戏。哭泣哦，爱你爱你就失去自己，没有自己。哦，恨你恨你先讨厌自己，讨厌自己。思念就像一种过敏，只要呼吸空气就会流行不停。乱了理性还是感性，因为太爱你而不敢爱你爱你。哦，爱你爱你就失去自己，没有自己。

想，在梦醒后却只是冰冷铁窗。有些事它能叫人更加勇敢，就让我在地狱里等待天堂。为何后来我们用沉默取代依赖？曾经朗朗星空渐渐阴霾。